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说王卓放错曲目了吧，永恒的魅力怎么会出现这样风格的音乐，虽然特别特别经典。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内容，就是有着这种曲目的。在7月18号到29号，第10届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音乐会将在这个热情而浪漫的夏日如期而至。而本届的漫步经典是以古典家为主题，在呈现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的基础上，还特别融入了摇滚、芭蕾、音乐剧、电影和爵士乐等多种元素。在12天的时间里，漫步经典的舞台上将会迎来像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美捷三重奏、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5支国内外优秀的乐团。当然了，像很多著名的指挥家，像托马斯，还有佩特连科、谭盾、谭令华、张毅，中外著名的指挥家将分别携手像很多的演奏家，像苏永迪、秦立威、吕思清，还有很多国外的演奏家，他们都轮番上演6场精彩的音乐会。那对于喜爱交响乐又热爱摇滚的朋友来说，7月18号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的时空穿梭，从穆索尔斯基到披头士音乐会，将是一场不容错过的新奇体验。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乐团的音乐总监瓦西里佩特连科将亲自挂帅，带来的就是披头士的经典歌曲集，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 Hey Judy、昨日、想象、当我64岁的时候，这些披头士的金曲改编的交响乐版本。还有呢，就是19号的时候呢，佩特连科和乐团也将会带来非常非常纯正的古典音乐会。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像沃尔顿、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等大师之作。那现在我们就先沉浸在带有摇滚曲风的作品当中吧。 这种风格的突然转换，其实也是这一届漫步经典的主题，是古典家为主题。在这里，除了呈现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呢，还特别融入了摇滚、芭蕾、音乐剧、电影、爵士乐很多种的元素。那现在我们所听到就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他的第四交响曲，那这也是刚才特别介绍的7月19号还是一个乐团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在指挥家瓦西里佩特连科的带领下为我们所带来的非常纯正的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在这天的音乐会当中，我们会听到贝多芬的 C 小调第3号钢琴协奏曲，另外还有就是让柴可夫斯基一举成名的他的第4交响曲。那时间有限呢，我们今天就来聆听的是第4交响曲的第4乐章。 Thank you. 今天为您介绍的所有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在7月18号到19号国家大剧院的第十届漫步经典音乐会的介绍，将会在这个热情而浪漫的夏日，漫步经典再次来袭。那刚才特别向大家介绍的是7月18号、19号的两天的演出的内容。那在20号的时候，指挥家张毅将执棒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环球芭蕾荟萃音乐会。在这里面，他们会选择像虞美人、斯巴达克斯、牧场竞技，还有就是达芙妮与克勒埃等等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中外芭蕾舞的组曲。那现在我们所来听到的一系列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拉威尔的达芙妮与克勒埃。 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装了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进无止境。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第十届漫步经典音乐会的内容。这也是从7月18号到29号，国家大剧院自2009年在每年夏天的时候都会为大家准备的就是漫步经典音乐会。2009年首都问世，每年夏天都会让古典音乐以轻松愉悦的演出方式吸引观众走进国家大剧院感受古典音乐。那今天我们所聆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在这整个的漫步经典系列活动当中，系列音乐会当中将会听到的曲目。那在上半时段的最后呢，我们还继续沉浸在达芬妮与克罗埃的音乐当中。这也是在张毅所指挥的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当中为大家所带来的主题为环球芭蕾荟萃的音乐会当中将会为大家带来的音乐。

由张鹏执导、吴磊、梁家辉、刘嘉玲等主演的奇幻电影《阿修罗》将于本周五和观众见面。故事的背景设置在虚无的远古时期，除了十分强大的演员阵容，影片的最大亮点还要数特效。据了解呢，影片一共有2400多个特效镜头，其中包括来自35个国家的电影工作者参与到了后期特效制作当中。《蚁人二：黄蜂女现身》上周五在北美正式上映，首日收获了3380万美元，无悬念登顶单日票房冠军。《超人总动员二：逆袭侏罗纪世界二》位列第二位，而另一部新作《人类清除计划四》上榜第四位。《侏罗纪世界二》虽然在票房上落至第三位，但是其北美累计3.14亿美元的票房已经超过了《死侍二》的3.13亿，升至今年北美票房总榜第四位。由三获冰岛艾达奖最佳导演的巴塔萨·科马库执导，曾提名金球奖最佳女配角的谢琳·伍德雷与山姆·克拉弗林共同出演的好莱坞灾难电影《惊涛巨浪》上周在北美上映。《惊涛巨浪》根据全美十大真实灾难之一的1983年太平洋飓风海滩事件改编，影片的拍摄地正是大溪地。为了还原真实的场景，导演采取了实景拍摄，把大溪地绝美和残酷的双重面貌进行了展现，力求让观众切身体会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助和坚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熟悉的旋律响起了，有人会说，那在今年的漫步经典音乐会上，我们还能听到这样的音乐吗？英雄主题。是的，炎炎夏日，在尽管是酷暑难耐的这样的盛夏当中，音乐爱好者们，这也是在国家大剧院每年的七月份为大家准备的古典音乐狂欢。这就是从2009年首度问世的漫步经典音乐会。漫步经典音乐会作为国家大剧院的原创音乐品牌，每年夏天都会让古典音乐以这种轻松愉悦的演出形式吸引各方的观众来到大剧院，感受与众不同的乡下音乐时光。在这里，古典音乐不再高冷，音乐厅也不再有门槛，也是秉着古典也时尚的理念，国家大剧院策划推出一系列的曲目。在这里有精致还有编排独特的音乐会，人们不仅可以身着休闲服来轻松的欣赏音乐，还可以在演出的间隙畅饮大剧院的夏日特饮，更可以看像世界杯一样，一曲结束我们可以尽情的去鼓掌还有喝彩，释放我们的火热激情。那刚才你也特别介绍了很多不同的音乐元素会出现在这一届的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当中。那有人会说，耳边呢，耳边的音乐是在这一次的音乐会系列音乐会当中也会出现吗？是的，作曲大师谭盾为武侠大片创作的配乐深入人心，影片《卧虎藏龙》《英雄》《夜宴》当中，谭盾的分别用大提琴、小提琴、钢琴塑造了三位不同性格的女主人公。那谭盾呢，将亲自执棒北京交响乐团，与美杰三重奏的吕思清、秦立威、孙颖迪三位演奏家一同精彩演绎他的武侠四部曲。值得期待的是，现场还将播放电影的精彩片段，打造大屏幕交响视听盛宴。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一听在《英雄》当中的主题《天下》，一会儿呢还会听到《卧虎藏龙》的主题。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已经回到你的耳边了。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国家大剧院在7月18号到29号上演的第十届漫步经典音乐会的介绍。我是王卓。 在今年《永恒的魅力》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止一次的纪念了这一位音乐家，因为他实在有太多的名头。那2018年呢，就是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为了致敬这位伟大的作曲家，谭丽华与北京交响乐团将会在7月21号在国家大剧院带来一场今夜百老汇，演绎的就是伯恩斯坦他音乐剧的巅峰之作。在这里面呢，有戏剧故事，还有坎迪德的选段，带大家领会百老汇的迷人旋律。那在电影当中呢，无论是宏大的战争场面，还是感人至深的情感桥段，其实真的都需要迷人的旋律的。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呢，是来自于坎迪德序曲当中的段落。 To be. Can worldly things take the place of honor lost? Can they compensate for my fallen state, purchased as they were at such an awful cost? Bracelets, novelies, can they dry my tears? Can they blind my eyes to shame? Can the brightest throat shield me from reproach? Can the purest diamond purify my name? Hey-ya, the first this drink is our endearing. Ah-ah, I also glad my sapphire's a star. Ah-ah, I'd rather like a 20 carat earring. Ah-ah, if I'm not here, at least my jewels are. Enough, enough. I'll take their diamond necklace and show my noble stuff. 那麦丽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呢，是国家大剧院在7月18号到29号第十届漫步经典音乐会上将会呈现的古典家为主题的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的内容。在呈现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的基础上呢，在这一届的漫步经典音乐会当中还特别融入了像摇滚、芭蕾、音乐剧、电影、爵士乐这些多种元素，通过给古典音乐加料，让一系列的演出以更青春的姿态、更丰富的表情来呈现，用愉悦美妙的音乐体验打造清新浪漫的仲夏月夜。12天的时间里，漫步经典的舞台上将会迎来的是刚才我们向您介绍的那些优秀的乐团、指挥家还有演奏家。那耳边我们所听到的蓝色狂想曲，有人会说，哎，在这一届的漫步经典音乐会当中也会有格诗温的作品吗？那就是在闭幕音乐会邀请到的是指挥大师迈克尔·迪尔森·托马斯与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29号他们将携手钢琴家让·伊夫·蒂伯代来演绎的就是格诗温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用活力四射的节奏、幽默诙谐的爵士的旋律，一展爵士交响的无穷魅力。那今天我们为您展现的是格诗温的蓝色狂想曲。 Thank you.